OK， 非常振奋人心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零点乐队带给我们的《相信自己》哦。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要相信你的能量可以超乎你的想象。春风十里，我依然在江南等你。红牛2018长江国际音乐节啊，那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举办时间真的是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哈。那你有买到门票吗？那记得我们的活动时间呢是在4月29号和30号，在长江国际音乐岛盛大的开幕。那么这一次的长江国际音乐节呢，也是集演艺、休闲、旅行、现场于一体的家庭式度假型音乐节，而且荟萃了很多国内外的顶级音乐人啊，赢得了全国各地广大乐迷的支持与喝彩，而且呢一直被媒体和观众评为阵容最强的音乐节，无人能够超越。那所以你是不是早已心生期待，是否早已望眼欲穿了呢？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要一起来先提前感受一下我们在音乐节现场当中我们那些歌手们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经典的曲目哈，可以算是一个小小的曝光哦。那接下来要出场的这支乐团呢，很多人对他们并不是特别了解，但是呢他们这首歌一响起的时候呢，你一定会记住他们的名字。来，我们有请马赛克乐队带给我们所有人都在玩手机。这是马赛克乐队带给我们的所有人都在玩手机，曲风呢轻松自然，穿插着旋律活泼悦耳的键盘，让人呢忍不住和他们就想一起跳起来哈。没错，我们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坚持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不会永远一无所有，至少我们心中还如此的年轻。那所以这样一首歌曲呢，不仅是旋律好听，最重要的是歌词也告诉我们了很多，对不对呢？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那么在现场呢，除了马赛克乐队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支非常非常优秀的乐队哈，他们呢就是完美倒立乐队。那完美倒立一听这个名字呢，就有一种颠覆众生的气质哈。所以呢，下面这样一首歌曲为你推荐的是他们的那首《白昼萤火》。那么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呢，他们说眼前呢会浮现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在某一个一切如常的清晨啊，我跟你踏上了一段设有目的地的旅程，驾着一辆老旧的车，后备箱堆满着啤酒，漫无目的的一直走。那至于方向呢，就把它定义成为远方就好了。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来自完美倒立乐队带给我们一首歌，叫做是《白昼萤火》，听听看喽。 是完美倒立。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我是春辉。刚才呢，我们一直在介绍我们的2018长江国际音乐节啊，那在这样一个盛大的 party 上呢，我们的舞台皇后李宇春、火星歌神华晨宇、新生代的实力唱将张碧晨携众多乐队一起加盟，而且呢还有零点乐队啊、信乐团呐、熊天平、陈鸿宇、陆先生乐队，所以呢这一定是一个盛况空前的音乐盛事，所以大家赶快跟我们来一起持续关注。那么接下来呢要登场的那就是 V89 乐队。那么这样的一支乐队呢，是组建于2013年的8月啊，是一支来自北京没有固定风格的硬摇滚乐队，嬉笑怒骂，喜欢做白日梦，喜欢夏天跟朋友们在外边拿着吉他喝着扎啤吹吹牛，也许会有很多个我们在你的身边，可是呢你并不会去注意得到，更有可能的是我就是你们，而我就是这芸芸众生之一啊。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来自 V89 乐队带给我们这首歌，叫做是直到最后，听听看吧。 当时在城门桥谁都能睡得好，当司机算了算了他们都一样，宿醉之后看到的是你可怜惶恐的目光，也许他们说的都对，也是他们把你遗忘，到底是谁忘记参不透的过往， 没人让你放弃等，没人让你活得潦草，越是瘦弱越要依靠，直到最后谁无法自量。所有事物厌恶的目光，就算听任他的叮嘱，也会反反复复唠叨，也许他们说的都对，也是他们把你遗忘。到底是谁忘记猜不透的过往，没人让你放弃等，没人让你活得更好，越是瘦弱越要依靠，直到最后谁无法得到。猜不透的过往，没人让你放弃更，没人让你活得潦草，越是瘦弱越要抵抗，直到最后。 这首歌呢是来自 V89 乐队带给我们一首歌，叫做是直到最后哈。也许呢你会在音乐节的现场听到他们演唱这样的一首歌，我是不是有透露的太多呢？好了，那么接下来呢要为你介绍的这样一支乐队呢叫做是四喜乐队哈。俗话说好事成双，那么这一次的音乐节呢迎来了喜事成双的四喜。那么四喜乐队呢是来自南京啊，他们是一支独立的摇滚乐队，融合了四个年轻人的想法，演绎着韵味十足的英伦风。所以呢今天看下面这样一首歌曲，也是他们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叫做是 Where is my gun， 听听看吧。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饭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演出资讯。5月4号，仰望高峰讴歌新时代向沈湘先生致敬纪念音乐会将在保利剧院登台。在本场音乐会上，观众将听到众多沈湘和其夫人李金伟培养的歌唱家们演唱的歌曲，还将听到其学生的学生以及活跃在当今歌坛的年轻歌唱家们演唱的作品，展现沈湘的事业后继有人、沈湘的精神和艺术的传承。由万方编剧、立陶宛导演拉姆尼·库兹马奈特执导，孔维、冯宪珍联袂出演的舞台剧《新原野》将于5月9号到12号首次登台国家大剧院戏剧场。新原野通过婆媳两个女人之间的纠葛，婆媳之间面对丈夫和儿子逃离背叛的纠葛，婆媳两人和整个乡村的纠葛和对抗的故事，用点滴入微的细节展示着宏大的命运。阔别首都舞台近30年后，传统京剧《西黄庄》在北京风雷京剧团和湖广会馆的联袂打造下，将于4月29号到30号在湖广会馆戏楼上演。西黄庄取材于清末长篇公案小说《彭公案》，为了吸引更多青年观众走进京剧，主创团队对剧本进行了创新性的改编，在适量删减原剧繁琐场次的基础上，打造了一个扣人心弦的无间道故事。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方向，西二环阜成门桥到广安门桥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Let's go. 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地上画了母亲的样子，悄悄地睡在画里，断线的风筝在手里，残破的再也飞不起，在没有硝烟的战场，时光像河流，没有枪响，没有慌张，安静的流淌。追风筝的少年，为了一丝赞扬，在满城飞扬的沙漠里放肆。没有背井离乡。 女人可以依偎，男人怀里歌唱，孩子可以问着妈妈喂喂不想。 歌曲呢是来自翁大涵带过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追风筝的少年。从一个孩子的风筝唱起，唱孩子的梦想啊，那你是否会记得自己最初的梦想？那你的风筝是否还在飞翔呢？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唱出了很多人暗藏在心里边很多年的梦想。不管现在我们在做一些什么，但是我们始终没有忘记最初给自己埋下了那颗梦想的种子。也许呢，现在我们的梦想还没有实现，但是呢，可以在我们的音乐节上跟着我们的歌手，跟着大涵啊，一起高声呐喊，来再次的唱响自己的梦想啊！好了，所以呢，我们也热情的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呢，如果你有时间的话，现在赶紧登录大麦网来赶快购买红牛2018长江国际音乐节的门票，也许呢我们会在现场相遇哟。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今天呢还是要为大家推荐一首新歌，那这首新歌呢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掌声请。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最近网上有传言说谢霆锋将担任2018中国新歌声的导师，最近确实他也在音乐上有了一些新动作，新歌放出，标题为《放肆》，这是一首能量十足的摇滚电音，鼓励大家要勇敢走自己的路，生活可以有底线的随心所欲，但是不要盲从，更不能随波逐流，与其认输一走了之，倒不如好好面对，放肆的为自己活一次。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谢霆锋《放肆》。 越是顾虑的太多，越是得不到越折磨，人生正如同漫漫长河，他们这样说就要放肆。 刚做一次都幼稚，才会计较得失，有什么本事，有什么胆识，你觉得我就像个疯子，何必要一样一样，一副行走的空皮囊，没有了自我理想，希望还能怎样。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战马能量音乐，欢迎回来，我是春辉。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还是要带着大家一起去抢先啊，听一下2018长江国际音乐节当中啊，我们很多歌手的一些演唱曲目。那么接下来这位歌手呢，很多人对他会有些熟悉，但是也会有人对他的名字感到很陌生啊。但是还是那句话，歌声一响，也许呢这首歌你一定听过。没错，是来自陈鸿宇带过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途中》。听 CD 是一种感受，那么听现场呢，再加上自己重新的编曲，还有一些小小的改动哈，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一定会让大家更加的去热爱。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来自陈鸿宇带过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途中》。 西城下的飞鸟，影子多细长。夜宿在某山口，雾气湿衣裳。夸壶酒给荒野，饮着那秋黄。不虚然，不吟唱，只是多行囊。 模样，苦旅一壶明香。 碧走气薄的深草和滚落衰亡的陡坡，给蹭过车的老司机递烟解乏，不惦记竹筒盛雨露的事儿。你要爱荒野上的风声，胜过爱贫穷和思考。暮冬时烤雪，吃下写长信，早春不过一棵树。 没错，听陈红你的途中呢，感到了生命暗自生长的力量，突然会觉得做民谣的新生代歌手们真的都非常的优秀哈，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为这些歌手强烈的点赞了。好了，那么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呢，还是要告诉大家啊，这个五一呢马上就要到了，如果你还没有给自己的假期做一个安排的话呢，那么4月29号和30号，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长江国际音乐节，现场呢会有花花、华晨宇，还有我们的吕宇春，还有众多的优质的乐团，像零点乐队、信乐团、陈鸿宇等等等等，带着大家一起在音乐的海浪当中不断的翻滚。所以呢，你很期待吗？那赶快来加入我们吧。记住了，4月29号到30号，红牛2018长江国际音乐岛，我们会在现场遇见你吗？我们来一起期待吧。好了，这就是今天的战马能量音乐了，我是春辉。最后一首歌曲呢，为大家带出的是来自信乐团带过我们的天高地厚，但是这种激情千万不要间断啊！接下来还有更加精彩的节目在等待着你哦。接下来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拜拜。 双手想拥抱，怎能握着拳头？我们还有很多梦没走，还有很多明天要走，要让世界听见我们的歌。准备好没有？时间不再回头，想要飞不必任何理由，不管世界尽头多寂寞，你的身边一定有我。我们说过不管天高地厚，想飞到了最高最远最洒脱，想拥抱伸出双手，想拥抱，怎能握着拳头？ 我们还有很多梦没做，还有很多明天要走，要让世界听见我们的歌。 准备好没有？时间不再回头，想要飞不必任何理由， 不管世界尽头多寂寞，你的身边一定有我。我们说过不管天高地 都走。